做到了吗？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将门虎子一点不假呀，北宋大将曹彬他们家族里边既出虎子也出虎女。你看仁宗那曹皇后就是曹彬的后人，那算将门虎女了吧。曹彬的儿子曹伟也是一代名将，曹伟沉勇多谋，19岁的时候就奉命镇守西北边疆。真宗时期他曾经率兵屡败西夏，立下赫赫战功啊。有一年春天，西夏兵又来骚扰，曹伟率军迎战，西夏兵闻风溃逃，丢下了许多牛羊和子众。曹伟派人这么一侦查，听说敌军已然远遁，逃得远远的了，他连忙让部下赶着这些牛羊带着敌军的子众咱们收兵回营啊。还这一路上自己的队伍行进速度极慢，军容很不整齐，有些部将就担心呐、大将军，牛羊有什么用啊，扔了不完了吗？咱们队伍得走齐点，万一敌人偷袭怎么办呢？曹伟只当是没听见，依然命令部队缓慢而行。说这一道上热闹了，左一摊右一块的，有撵羊的，有赶牛的，有那冒烟大概烤羊肉了。人家西夏军逃了有好几十里呀、得听见那动静啊。宋朝军队干嘛呢？探视回报说曹伟贪图牛羊，以至于军形不整，队列不齐，西夏人马调转马头又杀回来了，追袭曹伟。曹伟获得情报之后并不着急，反而叫军队再走得慢一点。在一个有利地形前，曹伟下令停止行军，是布阵待敌呀。西夏军很快就逼近了，曹伟派使者迎上前，古人言先礼而后兵，贵军远道而来，想必十分疲劳吧。我大宋军队并不打算趁你们疲惫不堪时进攻，你们可以让士兵跟战马先喘口气，休息休息，过一会儿再开战。我乃仁义之师，胜也要胜一个光明磊落。西夏军一听挺高兴，的确先跑再追是长途奔袭，能不累吗？能休息休息何乐不为啊。布好阵之后，西夏王下令兵马先歇会儿吧。等到敌军休息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曹伟派人去下战书，休息的差不离了吧，可以开战了吗？敌军首领是欣然应战，双方击鼓交战，没打几个回合，宋军就占了上风了，大败西夏兵啊。曹伟这才命令什么牛啊羊啊全扔了不要了，咱们凯旋胜利而回了。事后好些人纳闷啊，说您起先抢着人家牛羊慢慢溜达往那儿走，一直让人追上，然后您让人歇好了，打败又把牛羊还给人家，您这怎么胜的呀？曹伟一听微微一笑啊，咱们大宋军队一开始虽然获胜是小胜啊，并未消灭夏军主力，所以我装出贪图牛羊的样子要诱敌上钩，敌军先远去后反身追击，跑了将近100里路自然疲乏， 等敌军靠近我大宋军队的时候，锐气上升，如果立即交战，咱们未准能占上风。你们知道，走远路的人一旦停下来休息再起身，反而会感到腰酸腿疼，打不起精神，所以我先得让他们松松劲，然后再一举将其击溃呀。至于牛马羊的，回去也是吃肉，倒不如留给他们，咱们不缺这个。说的众将闻听大笑，无不赞叹呐、还是曹将军高啊。曹伟镇守西北边关40多年，几乎是百战百胜，边境的异族首领经常告诫部下，给我听好了，只要曹公在此，你们谁也不能忘乎所以呀、这就是一代名将曹伟。要说起名将来，北宋还有一位是大名鼎鼎，这个人叫狄青。北宋名将狄青出身于普通士兵，他擅长骑马射箭，作战的时候经常看见北宋的军队冲在最前头的那位披头散发戴着一个铜面具冲在最前头，是所向披靡，这位就是狄青。当时他的上司经略使叫范仲淹呢、范仲淹认为狄青有良将之才，还送给了他一套左传。为什么呀？他告诉狄青，不通古今兵法之人不过是匹夫之勇，要成为良将还得好好读书啊。这位范仲淹就是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鼓励狄青刻苦读书，熟读秦汉以来的兵法，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屡建战功，使得狄青被提升为大将。公元1052年，南方少数民族在他们的头领带领下起兵造反，他们的头领叫农志高啊。这农志高占了南宁，又接连破下了沿江的九州，包围广州，岭外是一片震动，朝廷也震惊了，先后派几员大将南下征讨，都大败而回，最后还是人狄青主动上表，臣能不能请求为朝廷一战呢？当时的皇帝是宋仁宗啊。狄青上表告诉宋仁宗说，臣出身于行伍，愿到疆场上拼杀，立功报国，只要给我一部分禁兵跟守边的数百名骑兵，我保证平叛而归。为什么要禁兵啊？禁兵那是优质兵员呐、宋仁宗批准了，命狄青为广西宣抚使，领军平叛。现在叛军头领农志高已经扼守在昆仑关一带，仰仗着易守难攻的天险，是有恃无恐啊。广西的官员在狄青军队还没有到达的时候，为了抢头功，率8000步兵猛攻昆仑关，把仅有的一点生力军有生力量又给浪费了，是大败而回呀。狄青来到这儿，狠狠地训斥了广西地方官，然后命大将驻扎在离昆仑关50里的滨州。他说，军令不齐是导致失败的主因呐。首先将带头溃逃的将官要斩首，然后全军休整10天呢。当时正值元宵节，军民们在城中张灯结彩，是欢度佳节。狄青宣布第一天晚上要宴请高级将领，第二天晚上宴请中级将官，第三天晚上大宴全体士兵啊。元宵之夜，狄青跟将领们一起在帅府是谈笑饮酒，从晚上一直喝到转天天明。农志高的探子那眼下们不是白给花钱，真得喝着命来在这打听消息。哦，要大宴3天呐，赶快回去报信儿。回去一见农志高，喝别提昨晚喝多热闹了，走着进去抬着出来的，还要喝几天呢？还得喝2天呢。好，守着昆仑关的叛军松了口气。这是头一天晚上， 第二天晚上，狄青又一次大宴宾客，喝到二更时分的时候，中级将领们好些就喝得摘着歪歪倒那睡了。狄青今天酒量好像不如头一天，刚到二更啊，我有点头晕，诸位你们喝你的，我稍稍睡一会儿再陪你们喝。一伸手，旁边侍从过来搭着狄将军，他扶着人肩膀转身出去了。看着他身影进了内室，隔了那么半盏茶的功夫，有人从内室中出来，一看是狄青的副将。元帅说了，他头有些沉，再多睡会儿，让我替他给诸位将军敬一杯酒。现在军医官正给咱们元帅熬药呢，休息片刻他就出来亲自敬酒。来来来，大伙儿喝。这副将替狄青给让了一圈酒，大伙儿接着喝下去了。又过了一盏茶的功夫，狄青还没露面，又派另一个副将出来给敬酒，说药刚熬得，将军嫌烫，等会儿再喝。谁也没在意，就这样不断的有人出来敬酒，狄青始终没露面。这酒宴一直进行到转过天凌晨，突然由打帐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啊！有一个负责报信的兵丁甩蹬下马，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帐中报，捷报传来。捷报！这些中级将领们喝的俩眼都离去了，耳朵还没失聪。什么捷报啊？狄将军已于昨夜三更天攻破昆仑关呀。众将闻听这大吃一惊啊，他们这才明白，感情狄青在二更天退席之后根本没头疼，也没睡大觉，什么开方的抓药那都是骗人的。狄青是退席之后带领兵丁偷袭昆仑关，但也太快了，二更天出去，三更天就拿下昆仑关。感情他设宴大庆元宵节，这是迷惑对手呢。这一战取得昆仑关大捷，第三天大宴全体官兵的话那就兑现了，这算庆功了。这一战狄青杀敌数千，生擒五百多人呢。造反的头领农志高趁夜色逃遁，人们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哎，看见有一具尸体披着龙袍，连忙给报喜呀。将军，抓着农志高了，农志高已经死了，你看这披着龙袍就是他吧，赶快向朝廷报功啊。狄青一听摇摇头，你们太容易上当了，这不过是掩护农志高出逃的骗局，我一看就知道此人不是农志高，怎能为了贪功而欺骗朝廷呢？再说农志高刚开始反叛的时候，北宋朝廷曾经接到过越南国的帮助信使，什么意思？你们给我一些粮草，越南国就会派兵帮你们攻打农志高，但是得有条件。宋仁宗也同意了，打算给越南国的兵丁提供大量的粮饷粮食，而且答应平叛之后给予重赏。但是狄青坚决反对，他上奏说越南国声称要出兵助我讨贼，也不知是真是假，向外国借兵来平定内乱绝非上策，一个农志高就搞得两广不安宁，国家无力平叛而借兵于蛮夷，岂不会让邻国看清咱们大宋天朝的威风啊？蛮夷之辈是贪利忘义，起而效尤，就会得寸进尺啊。一个越南国冲我们要钱，我们答应了，周边多少小国要都因为内乱向我们要钱，朝廷将穷于应付，因此绝不可同意向越南借兵。好说歹说吧，宋仁宗终于答应狄青的意见，没有借兵，果不其然也照样平定叛乱呢。朝廷上下无不称赞这位狄青将军骁勇善战， 富有政治远见呐、在宋仁宗这一朝出了很多名将，也出了历代相传的一个著名的文人，此人叫包拯。从这一点来看，宋仁宗还是一个有为之君，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些能人志士啊？包拯应该说是大名广为流传呐、普通的平头百姓不认字也知道包青天呐、包拯实际在正史上占的篇幅并不多，不过史家也曾经指出这个人的的确确是性情刚直，嫉恶如仇。历史记载这包拯是一个大孝子，中了进士之后，朝廷任命他到建昌去做县官，可是包拯的父母年事已高，所以他辞官不就。后来朝廷让他当河州的税务主管，可是他老爹老妈对他是恋恋不舍，希望儿子能不能别离开家呀。这包拯没当几天税务官，干脆辞官回家，接着侍奉双亲，就这么孝顺。一直到父母去世之后，包拯在父母的坟前筑庐守墓，迟迟不愿离去。家乡父老数次前来劝说呀，您还是应该当官呐。包拯这才到天长县做了县官。有这么一天，有一个人来县府告状，说是他的牛被人家给割了舌头了，不知道谁干的。这不给县官添难吗？父母官就得问案子，可是没法问呢。那牛甭说没舌头，有舌头也不会说话呀。告状的人又说不清，包拯心想，这一定是仇家所为呀。这样吧，这个牛已经没了舌头，活是活不长啊，不能吃草料，饿着瘦死还不如吃点肉。你且回家把这牛宰了，把牛肉卖了，省得你亏得更多。老爷，那么这案子怎么办呢？先按我的话去说，日后必有一个着落。牛主人回家先杀牛，跟着卖肉，没过多久有人就到县衙里来告状了。告谁呀？就告杀牛的这主人。包公一听，为什么告他呀？老爷，这叫私宰耕牛啊，私杀耕牛按律有罪呀。包拯一听你说的有道理，突然把那惊堂木拿起来了，啪，包拯拍惊堂木大喊了一声，就是你割了人家的牛舌，是本县让他把牛杀的，就为了引你来上告。那人大吃一惊啊，没这么回事，大刑伺候。什么大刑啊？稍加审讯，老老实实这位全承认了，他们家牛舌头就是被我给割了，牛尾巴没割，他不会做菜，我就被报仇啊。一个小小的牛舌案使得包拯是声名大振呐、包拯在端州当知府的时候，名声就更加远播了。为什么？就因为清廉。包拯清廉的政治风格深得人民拥护。端州这个地方出砚台呀，湖笔端砚嘛。既然端砚全国闻名，所以每年朝廷在上贡的贡品中，端砚专列一项，有一定的数量。每任知府都借着上贡的机会多要好多端砚，干嘛呀？往朝廷里边送啊。除了皇家留下的，很多大臣都喜欢这东西，视为宝贝啊。实际每年的总数超过朝廷应征数额的几十倍，就为了贿赂朝中权贵。所以在端州这一当官升官那就快了，这端砚一批批往外送，那某种程度上这比金银还值钱呢。可老百姓受不了，得上山去砍伐，上山去找啊，不是捡块石头都能当砚台，搞得端州百姓苦不堪言。包拯到任之后，命令制砚的工匠每年就按着上贡的数量去做， 做足了数，你们就不许再多生产出一块来，违者斩首。谁乐意多干这活啊？够数不就完了吗？派人仔细检验一遍，都合乎上供规格了，行了，今年一块也不用再做了。那这天塌下来怎么办呢？有人提醒，鲍大人，万一上方怪罪，由本官抵挡。鲍拯就是要治一治用端砚行贿的来源，也没人敢找他要啊。鲍拯也不往上送，在端州这一任上是官声极好啊。本人离任时，鲍拯是一块端砚都没有带走，真正是两袖清风啊。后来鲍拯当了开封知府，对贪官污吏是严加惩治，谁说情也不行。皇亲贵戚们把这包公视为掌管地狱的阎罗王，当时民间不流传这么句民谣吗？说关节不到有阎王包老啊。按照旧例，诉讼双方不可以直接到知府案前申诉，可是包拯却大开正门，任由百姓诉冤，衙吏不得阻挠。当时不少官吏侵占河边的公有土地，建盖私人花园，导致河道淤塞。包拯一怒之下把这些私人花园全都给拆了，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京师内连妇女儿童也都知道有个铁面无私的包公，贪官污吏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包拯也不像小说戏剧所描写的那么神，他也有上当受骗的时候。有一次有人犯罪，按刑律要受到杖责，包拯手下一个小官吏就接受这犯人的贿赂呢，跟犯人约定，今儿老爷一审案子，让我来记录你的罪状，到时候你就喊冤就行了，我有办法为你分罪。包拯一上堂，囚犯就拼命喊呐、啊：“冤枉！”这时候小吏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什么？你冤枉？”大声喝责呀、啊！别再多言废语，赶快打完你，你滚回牢房吧。包拯平时最看不惯这官吏仗势欺压囚犯，我今儿手下这位怎么了，连蹦带骂的，心想是不是这小吏打算敲诈勒索囚犯呢。包拯翻脸反把这小吏打了一顿，对那囚犯宽大处理。其实这恰恰是这小吏敲诈勒索的苦肉计谋，正中了人家的暗算。小吏是用包拯这种极恨官吏苛刻的心理达到索取贿赂的目的，也算是一种狡猾吧。但是包拯的性格的的确确是铁面无私如峭壁千丈，虽然他官居高位，但是日常服饰饮食跟平民百姓也没什么区别。为了防止被人利用，跟亲戚故友他特意是断绝来往啊。包公曾说过，我的子孙如果有当官贪赃枉法的，生不可犯规本家，死不可葬于家族牧场，违背我意愿的便不是我的子孙呢。包拯的故事后来经小说跟戏剧的传播，在民间广为流传，包公就成了清官的代名词。在百姓推崇清官的时代，应该说是一个可悲的时代，那样的社会恰恰反映出贪官有多少，贪官越多，老百姓才越渴望碰上清官呢。包青天的故事之所以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也正反映出人们对清官的向往，对贪官的憎恨与无奈。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识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

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官民知世物，愿担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当政治走向衰败的时候，改革是势在必行啊。如果不能够改变，穷则生变，那就是大的变动，改朝换代呢。北宋中期就出现了各种社会矛盾，这官员是越来越多，反过来这吏治呢是越来越腐败，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失灵啊，尤其是财政十分困难，总那么打仗，军备是更加虚弱，偌大一个帝国竟然无法抵御一个骄横的辽国，实在打不了了，只好拿钱财买平安呢。但这花钱买来的是暂时的平安，这辽国刚刚稳当，又冒出一西夏，更使得北宋边防是捉襟见肘。宋仁宗以后，积贫积弱成了当时热门话题，官绅士人一谈及此处，深以为耻啊，这么大一国家怎么被这两个小国欺负成这样啊，所以寻求改变就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改变就是改革，如何改革呀，那就众说纷纭了。宋仁宗中期庆历年间，大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进入了执政班子，尝试着进行整顿吏治的改革，史称为庆历新政。但这个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推行了也就一年多，被迫停止呢。这位宋仁宗当了42年皇帝，算是一个守成之君吧，因为基本上保持了太平。仁宗没有儿子，宗室赵曙以继子身份入继皇统，史称为宋英宗。这个宋英宗很有个性，也曾经想对朝政进一番改良，无奈啊身体状况不佳，只做了4年皇帝。武帝英宗也死了，英宗的儿子赵顼继位，史称宋神宗。神宗继位的时候刚刚20岁，年轻的皇帝给这老朽的朝廷带来了一股勃勃生机。神宗看不惯官场的腐败习气，对宋朝的弱国地位是愤愤不平啊。他最羡慕谁呀？羡慕唐太宗要做一番大事业，力图使大宋王朝在自己的手里富强起来，所以他就寻找能够为他进行改革的政治伙伴，跟当时的那位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一拍即合。一提起王安石，那他当时太有名了，都知道这位脾气倔，有个外号叫拗相公，什么事老拗着。众所周知啊，王安石变法也以失败告终。王安石下台之后，皇帝曾经问司马光，这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代表人物，皇帝问他什么呀，你觉得王安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司马光很客观地评价了王安石啊，臣以为 王安石现在已经失势了，人们都说王安石是奸佞小人，这样诋毁未免言过其实啊。其实王安石本意也是为了大宋好，只不过他不晓时事，过于执拗啊。大司马光这评价王安石就有一个拗字儿，您想这拗相公那得多么有威名啊，谁都知道他这脾气。那么在做宰相之前，王安石的性格就已经因其固执而名扬天下了。天子脚下的都城东京汴梁聚集着不少闲人泼皮啊，常为一点小事儿就闹出人命官司。有一次有一个少年养了一只豆架的鹌鹑，他的朋友看中这鹌鹑想把他弄到手，嚯，豪华输了一大篓啊，又是请吃饭又请喝酒，这位就是不答应。他那朋友趁他不注意，哎，把这豆架鹌鹑那笼子给提了起来，是提笼就跑。这少年不干了，那不给你哪有带抢的呀，追上前去啊。那位提着笼子跑着慢点，他空身而跑得快，来到他后身，你往哪跑，飞起一脚，头里提了笼子，这位也不是怎么想的，往起这么一蹦，蹦你就蹦吧，他来一大劈叉，正踢寸了，后边这一脚正踢前面低笼的这位裆里边，一下踢中要害，倒地而亡，这不该着杠着吗？当时的开封府把这踢人的少年就抓起来了，人命关天，没什么问的，不是被你踢死的吗？判死刑了。这会儿王安石在京城为官，案子上报到他手里了。王安石看了看卷宗，大笔一挥，不同意。什么原因呢？按照法律，公取窃取都以偷盗而论罪，追杀是正当的，你不抢人笼子吗？人家追你是合法的，打死盗贼没有什么罪过。王安石判定开封府是误判无辜为有罪，应当纠正。人开封府当然不服了，这人命啊，就这么把这官司闹到大理寺。大理寺判定开封府对案件的处理是正确的，维持原判。按照当时的惯例，王安石错判了，那就应该向有关部门赔礼谢罪。御史台多次催他，你赶快认个错不就完了吗？但是王安石坚持自己没错，就是不谢罪，谁拿他也没辙。怎么，王安石名声很大，影响很大，拿他没办法，就知道他这脾气谁也改不了。还有一次，有一个高官请客，邀请来不少当朝显宦到自己家里饮酒赏花，东道主命人捧上鲜花，来宾们可以佩戴，自个儿选吧。当时司马光跟王安石也在被邀请的行列。司马光是为人朴实，不喜欢带花，可是呢，这是主人的一番美意呀。今儿到这儿来不就为了饮酒赏花吗？带就带吧，不好意思拒绝，随手拿了一朵鲜花就佩戴在胸前。王安石也不想带花，人司马光能救活，有仆人把这花递给王安石，王安石也没客气，啪扔一边去了，闹得主人好没面子。酒宴摆上，主人是挨个敬酒啊。司马光平时不喝酒，可是主人很殷勤，没办法勉强喝了这么两盅。赶敬到王安石跟前的时候，这位拗相公这倔劲又上来了，是滴酒不沾，主人都跪那儿他也不喝。主人对着王安石更有意见了，但是王安石这脾气也因此是不胫而走啊。王安石是一个大文学家，他善于思考，也喜欢发表高奇的议论，他发出那议论有矫饰变俗之志，看什么的都看不惯，所以在官场树敌很多呀， 所以当他帮着宋神宗实行变法的时候，更是朝野汹汹，非议风起呀。但是王安石不为所动。神宗皇帝虽然变法图强，想把这大宋国变成一个强大帝国，但是他一看反对的人这么多，难免心中有些动摇。他把王安石找来了，爱卿啊，你听到三不足之说吗？说你呢？王安石摇摇头，臣不曾听到。哎，外面人议论纷纷，说什么现在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序，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缘何而起呀？王安石一听，微微一笑，陛下，您自己管理国家大事，没有流连享乐，这就说明陛下已经惧怕天变，而您征询采纳所有人的意见，岂不是以序人言吗？然而人言固有不足序者，如果合于礼义，人言又何足序？那说的对就得听啊，以人言为不足序并没有错，至于不死守祖宗制定的法规，本当如此。仁宗在位40余年，多次修改法规，如果法一定，子孙就事事遵守，那么祖宗为什么还要屡次变更啊？说的宋神宗无言以对呀。面对众多的反对派，王安石曾经作诗一首，取名就叫众人呢，说众人纷纷何足敬，是非无喜非无病，宋声交作莽其贤，四海流言但由盛，表示他自己不昧视从俗，坚持变法的决心。当年汉末的王莽篡位的时候，大伙谁看出来呢？不都说王莽好吗？后来才知道他要改朝换代。当年四海流言都说周公有篡位之心的时候，周公怎么做？他是不改变自己的初衷，用自己的忠诚成为万代圣人。所以四海流言但由盛，周公名旦到现在也是圣人呢。王安石以此自比呀。但是要真正实行改革，必然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也必然遭到这些人的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同样遭到了保守派的围攻，最后就连支持他的神宗皇帝也几度动摇啊。王安石曾经对神宗感叹呢，陛下，天下事像煮汤啊，才下一把火，又接着泼了一勺冷水，哪有煮开的时候啊？煮汤就煮热水呀，老有泼凉水的，您不加火哪行啊？王安石就是因为自己的变法而搞的是是非风起。贬王安石的人把北宋亡国的责任全归咎于变法，赞扬王安石的人则把他称为伟大的改革家，后世对王安石是褒贬不一呀。后来还有人给这王安石戴上了大法家的桂冠，说他是法家代言人。从不同的议论中可以看出，这位王安石老先生的确是一个奇人。王安石虽然官至相位，但是生活上不拘小节，尤其他不讲卫生。王安石经常不洗脸，所以这脸上有时候黑一块白一块的，不知底细的人以为王先生长癣了呢。有一次啊，有一位大臣叫吕惠卿，他来找这王安石。吕惠卿对王安石很尊重，先生您，哎呀，您这脸上长有黑斑，用花园里的这个草泡点水清洗清洗，不光去斑还能去味儿呢。这话里玩笑中带着讥讽，没想到王安石根本没放心。哼，我这脸皮本来就长得黑，哪里是什么黑斑呢？可是您要用那个中草药水泡一泡洗一洗，面皮能变白呀。变白干嘛？ 我天生黑，什么草也洗不了。王安石的门人见王安石面色黧黑，就去问这医生。医生说这倒不是什么病，因为太脏了。这样吧，你去找那么一点皂荚子，请王先生来洗脸吧。这皂荚子在过去啊，就像我们现在用肥皂一样，有清洁的功效。这门人把这皂荚也准备好了，您洗洗脸吧。王安石摇摇头，天生脸黑，洗也洗不白。就这洗脸这么点小事儿，谁都拗不过他。可想这人什么脾气呢？王安石有哮喘病，医生给他开的药方中有紫团山的人参，这种药很难搞到。正巧他有一个朋友从河东回汴梁，带来了这种人参，送了几两给王安石，王安石不要。有人劝呢，您这病非此药不可治，您干嘛不收下呀？王安石脸一沉，没有人参我不也活到今天了吗？用不着，我坚决不接受。闹得这朋友自讨个没趣，对他有些议论。王安石到50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病故，他到南京，当时叫金陵啊，为母亲守丧。因为悲伤过度，更加的就顾不得穿戴了，和整日里是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当时的地方官派人送信给王安石，信使到了王家，把这信使给吓一跳，就见大厅前面那地上坐着一老头，又瘦又脏，那太师椅那儿闲着，这哪来一老头坐地上啊？啊，大概是给王大人看门的老兵吧。这信使一点手，就叫这王安石：“嘿，你把这信给王大人送去吧。”没想到坐地上这老头接过信，刺啦，把这信就给撕开了。哎，信使一看急了：“这给你们主人王安石先生的，你这看门的怎么自行拆开呀？”旁边人都没敢乐，把这信使转一边：“嘿嘿，我跟您说，这就是我们家主人王安石。”啊，吓得这信使连忙往外跑啊！好一个主人，好一个主人，我从没见过呀。是啊，谁见过这样的主人翁啊？王安石平日里是衣冠不整，吃穿他是都不讲究。有仆人议论说，宰相爱吃张肉，张跑野路吗？这张肉很鲜美。王安石的夫人听了很奇怪啊，你们怎么知道宰相大人爱吃张肉啊？那我是他老伴儿，我都不知道。仆人们一听，看他吃饭时别的什么菜都不动，唯独把这张肉全都吃光，所以啊，我们大人一定喜欢吃张肉。夫人一听，是吗？吃饭的时候张肉放什么位置啊？啊，就放在他筷子边上啊。啊，夫人乐了，这么着吧，明天吃饭的时候你把他眼巴前的菜换了，把张肉放得稍微远一点，看看他还吃不吃。哎，得嘞。仆人按吩咐摆菜，第二天摆一盘素菜放在王安石眼前。果不其然，三下五除二，王安石把眼前这素菜吃了个干干净净。张肉离他也不远，一伸手就能够着，他懒得伸手，一筷子都没碰。感情啊，什么菜离他近他就吃什么，这下大伙都服了。王安石是性情固执，您看他这么固执，但也不能说这位王先生不通人情。夫人曾经给他买了一个小妾，王安石有些不以为然，怎么买妾干什么呀？这小妾都进了门了，他问人家：“你来干嘛呀？”给小妾问愣了：“是夫人让我来侍候老爷呀。”哦，你身世怎么样啊？小妾一听：“奴婢原先的丈夫是一个小官吏，在军中供职，为朝廷押送粮食，不料翻了船，受了处置，家产全都没收了，欠了一身债，也只能把妾身卖了。”哦，这么说来， 你是卖身为妾呀。王安石不胜感慨呀，那我问你，夫人用多少钱把你买来的呀？ 大人，夫人花了90万。 好吧，王安石一算，90万钱，派人去找，把这小妾的原夫给找来，把这小妾又送给了人家，让你们夫妻复婚。或感动的是小妾涕泪横流，两口子跪倒磕头啊。王安石摆了摆手，甩袖子走吧。这就是王安石。他的儿子叫王元泽，在才情方面颇像王安石。你别看有才气，这个脾气这怪劲儿啊也随王安石，而且怪得有点邪性，种种症状表现，我们今天用科学的眼光，用医学来进行衡量的话，王安石这儿子王元泽精神上有毛病，应该说是一个精神病人。怎么看出来呢？王元泽的媳妇给他生了个儿子，也就是王安石的孙子。王安石是挺喜欢这孙子，可他这儿子总看自己这孩子别扭。王元泽瞅这男孩长得哪儿都不像自己呀，就怀疑是自己的媳妇对自己不忠，这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所以他千方百计老想把自己亲生儿子杀了。结果连恐吓带责骂，你看这小孩子他哪受了这种惊吓呀，最终把这儿子给折腾死了。这小夫妻还过什么劲呢？天天不是吵就是闹啊。王安石知道儿媳妇是清白无辜的，不忍心看他受儿子的虐待，最后王安石一拍大腿，得了吧，老公爹出面让这俩人离婚呢。那年头没这词儿，协商协商给他休了就得了。可是又担心流言蜚语对儿媳妇不利，好事做到底，王安石还亲自帮着儿媳妇找了一个新婆家给送过门，嫁妆当然是王安石给出了。这在封建时代有这样开明的长辈真是幸运呐。儿媳妇一直念王安石的好，什么不洗澡了不换衣服了，公公原先很脏啊，他也都不在意了，就念人家这点好处啊。神宗皇帝去世之后，朝廷中的保守派占了上风，王安石的改革全被废除，所有措施暂停，王安石政治不得舒展，是郁郁而终啊。反过来我们再看看在王安石变法中反对派的代表人物，那位司马光。司马光就是写《资治通鉴》那位啊，这也是一个大文学家大政治家。有趣的是，这司马光跟王安石在政治上这两派是水火不容，作为两派的旗帜，他们两个人却没有多少个人成见。你别看被国家大事吵得面红耳赤，但没有人身攻击。如果要谈到对方的人品学问，嚯，俩人都十分的尊敬。司马光就问别人，说你们对我有什么看法啊？那朋友告诉他，您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司马光深以为然呐，说得对呀。的确，司马光并没有从事过什么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也没有多少足以炫耀的政绩，但是他却用他平时的作风赢得了当时世人的赞赏。司马光一生以诚待人，这和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是有着关系的。司马光5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要给这个胡桃剥皮呀，这胡桃是生的，这皮儿剥不下来，他姐姐来帮他忙也剥不下来，怎么办呢？就这一件事儿让他是终生难忘。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识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